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 阿舍利 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 阿舍利 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516页倒数第三行，睇48愿里面的45定中共佛愿。请睇经文，定中常共无量无边一切诸佛，不失定意，若不义者不取正果。睇注解，注解里面同我哋讲，呢愿系第45定中共佛愿。定中共佛，不失定意，同于得尊普贤品，就是第二品。第二品中有句经文，住心禅定，识到无量诸法，就是这一愿的成就，正是普贤大士甚深境界。普通人见境界定就失咗啦，喺定中就见唔到境界，见到境界定就失咗。呢种系普通嘅定，呢度讲嘅系大定，好深嘅定。普贤大士甚深境界，下面引用《往生论注》讲：八地以上菩萨常在三昧，三昧就是定，常在定中。所谓那伽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。在我们生活中行住坐卧，你走动，你站在这里是住，坐在这里或者睡在这里睡觉，这四种不同的姿态都在定中。呢种系咩菩萨？一般讲法身菩萨，法身菩萨原教初住到等觉有41个位次，都称法身菩萨，都有呢种本事。但系严格嚟讲， 要八地以上，就是这四十一个位次，最上面那四个位次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等国，这四个位次是真的常住三昧，它走动亦在定中，站在这里亦在定中，坐在这里，睡在床上亦在定中。它是什么？自性本定，就是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道讲的本无动摇，本来无动无摇晃，就是常在三昧。这里讲的不失定义，第二品里面讲的住心禅定，他能在定中见到无量无边诸佛如来。念老引往生论著谭联大师的他的著作，这句话他讲的，八地以上菩萨常在三昧，以三昧力身不动本处，身无欲，而能遍至十方，遍至化身。佢能化身去十方世界，去做乜嘢？上供养诸佛，下教化众生，佢能做得到。望西师讲得好，注定供佛，若上途者初地以上，咁就係普通普遍大家都能做到。十地菩萨初地以上，三贤菩萨仲做唔到，但係喺西方极乐世界，只要你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都能做到。咁你系咪初地以上？唔系嘅。你喺极乐世界嘅身份系人天，人天身份。点解你能做到？因为阿弥陀佛第四十五愿嘅加持，所以你能做到。将佛力唔系自力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虽然未证得八地，八地菩萨嘅自在神通受用，你全都得到。这种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殊胜，不是一般人普通菩萨能做到的。我们最近亦听到有人讲，海贤老和尚是阿弥陀佛化身来的，他这样说，我能不能接受？我跟同学说，我能接受。就算不是弥陀化身，亦是观音世智 文殊普贤，一流的菩萨，慈悲到极处了，化身来给我们看，来表演。在现前这个社会，学佛好似佢咁学，个个成就。学佢嘅功夫，学佢嘅信愿。92年一句佛号唔拐弯，道业成就啦。界定为三河呢，佢圆满成就啦。你从永思集度细心去观察，佢冇贪心，佢冇嗔慧，一生未发过脾气，冇怨恨过任何一个人，虾佢嘅，侮辱佢嘅，打佢嘅，佢确实能做到闹唔还口，打唔还手，对羞辱佢嘅人、毁谤佢嘅人、害佢嘅人，冇丝毫怨恨，好似舞台上表演，做俾我哋啲芸芸众生睇。我哋要识睇嘅，要睇得懂，要向佢学，佢能成就，我哋亦能成就。我哋讲嗰四好，佢圆满成就啦。全好心，讲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，圆满做到啦。我哋遇到叛逆，个心仲会动下，好快就停啦。佢唔动嘅，佢嘅功夫就比我哋高。我哋仲微微动下，但係马上可以摆平。人哋做到如如不动，应该学啊。论著道讲，论著是谭莲法师的，八地以上菩萨常在三昧，以三昧力身不动本处，而能遍至十方，供养诸法，教化众生。供养诸佛是身行，教化众生是利他。身行言教，先能帮助众生变化气质。用什么教？用身教。供养诸佛是身教。望西师他讲，注定供佛，若上途者，就一般来讲，初地以上，又讲，初地以上虽有此德，八地以上是无功用。下面有解释，盖为初地菩萨虽初有此德，但尚不能全离功用，就是有功有用。功是功德，初地以上的，但是八地以上才是无功用道，那么高了。点解呀？无功用系唔起心唔动念， 初地菩萨仲有功用，有起心动念，冇分别执着。八地以上是真正无功用道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事呢是做得圆圆满满，不是没有功夫，没有教化众生，功法教化众生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种叫无功用道，得咩？得，点解啊？因为自性本自具足，万德万能。其实万德万能就是无量无边的德能，是自性本具的。自性开化接近圆满，圆满是妙觉，八地接近妙觉，距离妙觉四个位次好近啊！所以无功用道八地就好明显啊！我哋常讲唔起心唔动念，分无量无边身，去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供养佛陀，教化众生，无功用道啊！喺极乐世界唔使证得八地，甚至初地都未证得，甚至我哋往生仲系个凡夫，生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。我哋呢度系凡圣同居位土，极乐世界系凡圣同居净土。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我哋嘅神通道力变化，达到初地，达到八地，嗰啲全都系弥陀本愿威神加持。唔系佛力加持，冇可能做到。会数为他方身法心菩萨，因闻弥陀名号，顿登上地菩萨，咁不可思议啊！他方世界。不是极乐世界，身法心、初法心的菩萨，真正发菩提心。菩提心点发？这种事情我们做得到。早年我在美国周围去讲经，我用十个字讲菩提心，真诚。菩提心的体就是自性本体，自性是真的，除了自性之外全是假的。自性点的，慧能大师在坛经道跟我们讲出来了，简单明了，将菩提心描绘出来，就是自性。五句话：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咁就是菩提心。佢系我哋自己嘅真心，慧能大师见到啦，明心见性见到啦，我哋有 记唔到，点解啊？我哋迷咗，迷咗自性，迷咗自性，自性变成妄心，妄心就系阿赖耶。梵文称阿赖耶妄心，妄心系乜嘢？妄想、起心动念、分别、执着，呢啲都系妄心。真心虽有，唔会现前，唔起作用。由朝到晚，年复一年，全系妄心做主，全系妄心喺度做业。各位要知道，真心唔做业，妄心有善恶，真心冇善恶。妄心有起心动念，真心唔起心唔动念，唔分别唔执着，呢种系真心。儒家讲嘅至诚，真诚到极处，咁就系真心。曾国藩先生同诚落咗个定义，讲得好，同佛法非常接近。佢讲咩叫诚？一念不生是为诚。你起个念头唔诚，唔起心唔动念，咁诚，呢种系真诚。我哋要学用真诚心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希望养成一个习惯，真诚嘅习惯，唔用妄心。真诚心同佛菩萨起感应，妄心完全同六道起感应。妄心有善恶，善心感三善道，恶心感三恶道。而家世道人心，大家都知道唔善，非常唔善。所以现代人死咗以后去边度？唔系喺天堂，亦唔系喺人道。天人系善心，唔系善心去边一度，通通去下三度啦。有好多人唔相信，等自己落去啦，后悔莫及啊！落去好容易，落去再出嚟就唔简单啦。咁点好？我哋唔知唔得噶，所以发五念唔得。世间第一善心善行，就是用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，常念呢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好啊，世出世间第一好事，千祈唔好忘记。希望将佛菩萨摆喺心度，你呢一生平安吉祥。呢度讲会所讲嘅初发心嘅菩萨，舍小向大，因闻弥陀名号，就是听到净土法门，顿登上帝菩萨，佢提升啦。阿弥陀佛嘅本愿就是呢一愿，帮助你提升，提升到上帝。上帝是第几地？二地、三地都是上帝， 八地九地亦是上帝，到底提几多绝对提升，能提升几多层次，在自己用心。咁即係话你嘅真诚清净平等心达到咩程度，就到边一地去得诸三昧，注定功法你得到甚深禅定，能住喺定唔动，即係话冇起心动念，十方一切诸佛都得到供养，你全都共度了。自己冇起心动念，化身就去了，化身去亦冇起心动念，八地先能做到。疏道讲亦是会疏中，就算是新法义菩萨、初法心的菩萨、闻名智人，能得定慧相即、真俗相照，顿得上地菩萨也。初法心的菩萨就能同十地菩萨，从初地到十地，十地菩萨咁嘅心行，初发心就能得到。闻名字问南无阿弥陀佛个名，佢就能得定慧相即、真俗相照，就提升到地上菩萨的境界，那就不可思议，利益太大了。显示弥陀无量的功德庄严。又文殊波野经曰：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，冇指定边一尊佛，呢一佛系任一佛，亦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，不思议佛法等无分别，等系平等，平等无分别，皆成一如性。最正觉，最正觉是妙觉，识具无量功德、无量辩才，如是入一行三昧。呢度是普说念佛功德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，证明前面讲的呢句佛号大种持法门。点解呀？念一尊阿弥陀佛，即是念遍法界、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的名号，阿弥陀佛诸佛名号中的总名号。念呢句佛号全念到了，一个都冇漏到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讲的经教所传的法门，亦在这句名号之中。念这句佛号，所有经论都念到，所有法门都学到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所以不思议佛法等无差别、无分别，皆成一如成最正觉。最正觉是妙觉果位，识具 无量功德，无量辩才，供佛得无量功德，教化众生得无量辩才。如是入一行三昧者，一行三昧就是念佛三昧，果得尽知行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，着重在尽知恒河沙数诸佛法界，你没有一样不知道，你都见到，你都能接触到，一切法不离法性，法性是一，所现的万法不二，这里讲的无差别相，遍至诸佛世界无差别相，正如注定供佛童子，同一个宗旨，不二法门。我们再看第四十六愿，获陀罗尼愿，请看经文。我作佛时，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，正离生法获陀罗尼。这一章最后一章，它里面有三愿，四十六、四十七、四十八，最后这三愿亦是为十方菩萨发的。十方菩萨闻阿弥陀佛名号，得这么多利益。我们请看经文。我作佛时，他方世界诸菩萨众，我阿弥陀佛自称。他方就是十方，那些菩萨闻我名者，听到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就能正离生法获陀罗尼。下面念老有解释，我们看注解。由像就是这一像，包括三愿，获陀罗尼以上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，为第四十六获陀罗尼愿，一二三忍以上为第四十七闻名得忍愿，此下为第四十八现证不退愿。几难得呢？第四十六愿，离生者离生死也，阿罗汉已经离生死，离的是六道轮回的生死，正得阿罗汉果，就好像发梦醒了，六道轮回不见了，梦中的事情，那里还有生死，六道是分段生死，分段生死灭了，还有个变异生死，在哪里？在十八界。阿罗汉他还要修行，要断惑，断见思烦恼的习气，见思习气断尽，他提升了，他升到辟支佛，即是说阿罗汉这一关他过了，提升了，这叫变异，产生变化，得到二熟果，他证果了。辟支佛要断尘沙烦恼，尘沙烦恼断了之后，辟支佛提升，升做菩萨，这又是一个变异生死。菩萨还有一次变异，菩萨要破 根本无名，根本无名断咗，佢超越十法界，十法界亦系一场梦。十法界冇咗啦，去边度？去一真法界，就系十部庄严土。生到十部庄严土，变异生死真嘅就冇啦。正离生法，这个离生法是十法界两种生死都超越。换句话讲，他生十部土去了，获陀罗尼。下面有注解，我们将它读一次。第四十六愿，离生者离生死也，三乘行人入于见道，因见谛理。他们看到事实真相，他看到了，因见谛理，断见思惑，永离三界之生。这个三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就是六道轮回。三界六道里面的生死，是云正性离生，这个是第一个阶梯，正性离生。万善同归集道讲，齐登解脱之门，含浅离生之道。十方菩萨以文明故，皆证此离生之法。就是十方菩萨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。菩萨是修大乘的，阿罗汉是修小乘的。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，大乘十信菩萨，大乘分五个阶级，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菩萨五十个阶级。十信位菩萨相当于小乘，初信相当于须陀洹，二信相当于二果向，三信位的菩萨相当于小乘二果，四信位的菩萨相当于三果向，四果四向正得阿罗汉，相当于七信位的菩萨。小乘三果相等于五信，但是它是讲断惑的功夫，不是讲智慧。如果智慧德能神通道力，菩萨比阿罗汉高，但是断烦恼是一样的。这些就是大小乘不同的地方，所以大乘比小乘殊胜。无论大乘小乘，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就不同了。用真诚心、清净平等心对阿弥陀佛起恭敬的念头，仰慕赞叹，就得阿弥陀佛这一愿加持，能脱离十法界，好处功德利益好大。十方菩萨以文明故，皆证此离生之法，并得陀罗尼。陀罗尼是梵语，翻成中文意思 叫总持，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。下面同我哋讲，总持前面有解释，陀罗尼有四，一法陀罗尼，于佛之教法，闻持不忘。那个人听到佛法之后，他能记住，他不会忘记。我们讲记性好好，这个在佛法修学里头是第一种陀罗尼。第二种咒陀罗尼，括弧里头有解释，咒陀罗尼有五个名，根据悲藏记的意思，这五个名第一个叫陀罗尼，咒亦叫陀罗尼，陀罗尼就是咒。第二个名，名就是陀罗尼，就是总持。第三种称咒，咒亦是总持。第四个叫密语，密语就是咒语，没有解释的，就叫你念。最后一个叫真言，密宗亦叫真言宗，真言就是密语，就是咒，就是陀罗尼。它有五个名，同一件事。下面讲陀罗尼者，佛放光时光中所说也，不是佛口讲的，是佛放光，光中有音性，光中所讲。是故陀罗尼与名，其义不异。名是放光，陀罗尼是从光中讲出来的，所以光和陀罗尼意思相同。似陀罗尼人就是我们一般讲持咒，能发神通，除灾患，与此方咒禁法相似，故曰咒。中国古时候亦有咒，咒亦有小神通，但它不是明心见性，那种神通属于修得的。佛教里面的神通不是修得的，是证得的。你开悟之后就有神通，神通是跟着来的。凡夫意性不能知，声闻缘觉亦不知道，这种叫密语。真言者，如来之言，真实无虚，故曰真言。这一段讲的五种名字的意思讲出来了。下面还有四引陀罗尼，于法之实相安住，谓之引。持引名为引陀罗尼，心安住在实相，实相无相，实相无不相。在经典里面讲的实相，实相虽然未完全了解，你相信，你不怀疑，这叫忍。持忍名为忍陀罗尼，十方文明大事，皆得如上陀罗尼，安住于诸法实相， 孤魂获陀罗尼愿，呢一愿初发心嘅菩萨亦能证得。菩萨十方世界初发心嘅菩萨，有缘听到名号，可见得听到名号功德殊胜，不可思议。但是有没有缘分听到，还是归于好像弥陀经上讲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那些菩萨并没有发心生极乐世界，只是听到佛讲，不是佛没人讲。佛讲西方极乐世界，佛为大家介绍阿弥陀佛这样的一个关系，他得的殊胜利益。如果他发心求往生，一点都不难。这句是讲一类没有发心求往生，没有这个心亦得佛加持。弥陀慈悲无微不至，好清楚了。我们对佛要感恩。再看下面第47愿，闻名得隐愿，清净欢喜。这句都同前面闻我名者清净欢喜，得平等住，修菩萨行，具足得本，应时不惑一二三忍。经文汇集的就到这里。此愿是第47愿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。第47，闻名得隐愿，清净者无染无着之本然。这两个字很重要，在这部经度讲得非常多。念老汇集众经来解释，亦引用得非常多。什么叫清净？无染无着。染是影响，着是执着，比染更严重。虽染无执着，咁轻，这些都是过失，都是不善业，算是恶业。染轻，着罪就重。咁清净呢？无染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冇被染污，冇执着，就是冇摆喺心度，咁就是真心。清净心是真心，本来就清净，无染无着是佢嘅本相、真相、实相。欢喜者，色欲在心，即灭为乐也。那种境界对我们来讲有一定的难度。为什么？我们没办法理解，从来都没过。这种至少是阿罗汉的境界，辟支佛的境界，菩萨懂，菩萨知道。平等者浅言之，则为离诸高下。那些相对的没了，没有高下，没有深浅，没有大小， 母亲说，母自如，母迷悟，种种差别，这个差别太多了，略举几个例子。咁就係咩呢？唔分别啦。唔分别就平等。有分别就唔平等。好似呢度引用嘅高下唔平等。浅深唔平等。大细唔平等。去边度揾平等？清净欢喜先得平等。我哋欢喜唔系清净，系染污，所以平等心得唔到。平等比清净高，清净平等觉被写喺经题上。这个经题有受印，有正果，有因果。清净平等觉是印，我们修净土真正能得受用是清净心现前得小受用，平等心现前得大受用，清净心现前生凡性同居土，平等心现前生方便有余土。觉觉而不迷，生实报庄严土。唔同嘅呢个系讲我哋自己修行，靠自己嘅功夫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清净难，唔容易得到。点先得清净？眼见识，无论你喜欢定是讨厌，都被染污了，就不清净。从染污变成执着，咁就更严重了。你将佢都当真的，唔知佢哋都是假相。我哋一般念佛人点解唔会往生？清净平等觉冇现前，但是这个法门在这里还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信，信愿行。平等觉是我们修行功夫，信愿行是往生的条件。需不需要清净平等觉呢？如果你读到清净平等觉，咁就太好啦。你唔单止往生，你往生品位好高。咁好难，唔系一般人一生中能得到嘅。但系信愿行唔难。信愿行完全从事相上讲嘅。我真相信有极乐世界。我真相信有阿弥陀佛，凭乜嘢？一定有个凭据，凭佛唔妄语，佛唔呃人。你要真正相信，丝毫怀疑都冇。佛、圣人、君子，边有呃人嘅道理噶？信心从呢度产生嘅。坚定不疑，绝对冇怀疑。从信心生起愿心，愿心系乜嘢？我愿生净土。我听到呢段经文上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咁美好，咁殊胜，我好想往生，我真想往生，咁系愿。能不能往生在信愿之有无？你的心不清净不平等无所谓，你真信真愿，下面就是念佛， 一向尊念阿弥陀佛，咁就系世尊喺经上教我哋嘅。藕益大师将佢讲得仲简单，四个字，你睇，真信切愿，一向尊念，八个字。藕益大师讲成四个字，越简单越好。嗰四个字系乜嘢？信、愿、持名。持名就系念佛，嗰句佛号唔好间断，将佢保持住，念念相续，一念跟住一念，念念都系阿弥陀佛，就绝对得生。呢两日谢总喺我哋呢度，我哋见面好高兴。佢父亲上个月往生，真往生，同大家做正转，岁上稀游，平时冇念佛，亦冇愿，亦冇行，佢急啦，咁唔往生就又搞六道轮回啦。一生虽然行善，最多生天道，咁唔系办法。生极乐世界先功德圆满，喺呢个时候点好？断气前两个钟头，佢最后一次劝佢爸爸：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信唔信？佢爸爸岌头，冇反对。平时同佢讲，佢都摇头，佢唔愿意去。你愿唔愿意去？岌头。真有阿弥陀佛，岌头，咁就好做啦。所以佢就话：我念阿弥陀佛，你跟住我一齐念，好唔好？佢就带住佢爸爸念佛，念咗两个钟头走啦，全身柔软，比在生嘅时候仲柔软。当时在场见到嘅，我听讲有千几人嚟帮佢助念送往生，岁上稀有。有人见光见莲花，闻到异香，确实不可思议。所以念佛重要，唔念佛唔得。念佛嘅功夫三个层次，第一个念到清净心，唔受外面环境干扰，心就清净啦。无论见到乜嘢，中唔中意，都唔注意，都唔摆喺心度，掌握住一个总嘅，前面讲嘅总持法门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我唔受佢干扰。我喺见嘅色相上，冇喜欢，冇怨恨，平等观。点解呀？都系假相。喜欢嘅系假相，讨厌嘅亦系假相。唔好再分别，唔好再摆喺心度。心上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呢种叫念佛人。你真嘅能守定，守个两三年，自自然然得功夫成片。功夫成片就是得清净心，清净心现前。我哋再睇进言之，进一步嚟讲，则真如周遍，万法一如。这个意思深了，真如就是真心，真是真心，如是讲一切法，真心能现万法，万法就是如，万法如其真心， 在哪里？周遍法界，真正是万法一如，一就是一心，如如其性，相如其性，性如其相，性相是一不是二，性当体即空，万法了不可得，刹罗生灭了不可得，所以不摆在心度，清净平等觉就现前，摆在心度就错了，不可以摆在心度。下面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一而三，三而一，佛同众生都属于万法，万法是心现的，心能生能现，佛众生是所生所现，佛是过悟的众生，众生是迷惑的佛，心佛是一，佛同众生是一，不是二，三无差别。往生论注曰：平等是诸法体相。呢句话讲得好，一切法体平等，相平等。体是真心，能生能现；相是假相，所生所现。又若众生见阿弥陀如来相好光明身者，如上种种身业系薄，皆得解脱，入如来家，不竟得平等身业。呢句话讲得好，众生见阿弥陀如来上好光明，几时见到？在这个世间定中见到，梦中见到，还有感应见到，似梦非梦，感应见到，只要能见到阿弥陀佛上好光明，上面讲的身业，做的业、身业、杀生、偷盗、淫欲、身三业，这三业的系薄都得解脱，入如来家，不竟得平等口业，若遇阿弥陀如来平等光照，若闻阿弥陀如来平等意业，意业是贪嗔痴，是等众生，遇上种种意业系薄，皆得解脱，入如来家，不竟得平等意业，不竟得平等意业，只要入如来家，这个入如来家就是往生净土，往生净土破烦恼消业障的理论依据就这几句，这几句是谭联大师在往生论注解里头讲的，毕竟平等身业得到了，毕竟平等口业，毕竟平等意业，通通能得解脱。这段文讲十方大事，十方世界那些菩萨有缘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下面讲愧为十方大事，若于阿弥陀如来岛上 你见到阿弥陀佛的相，文明，前面是眼见，这里是耳闻，或者是见光，或者是知意，知道佛的意思，皆入如来之室。以文明故，得不竟平等之业。如此愿之闻我名者，正离生化，获陀罗尼，清净欢喜，得平等住，全然一味，完全一个意思。以文明故，得住平等法众，无有一法不是阿弥陀佛，即住于诸法实相也。我们现在将住平等法，用这个弥陀名号，我们住弥陀名号，咁心里头有住，心里头真有，绝对往生，咁重要啊！心里头绝对唔住其他嘢，一切法都唔住，只住阿弥陀佛。学海贤老和尚，海贤海庆老德和尚都用这个方法，一生得到不可思议的成就。这一点我们要懂啊。下面念老举汉译里面一段文字，称阿弥陀佛为无量清净平等国，这个是汉译的经题。故知十方大事问法名号，自心信拗，这四个字重要。自心是真心，真诚到极处，相信无丝毫怀疑，爱好喜欢，信是信有极乐世界，信有阿弥陀佛，拗是求生极乐世界。这四个字就是菩提心，自心信拗就是发大菩提心。底下讲以平等心念平等觉，如是安住，亦是得平等住之意也。讲得好啊，得平等住法身菩萨，不是普通菩萨。我们中门讲禅宗里面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在净土中叫理一心不乱。得平等住理一心不乱，此一句佛号即是实相，即是法界全体，即是诸法平等体性。这几句话讲得太好了，字字真实，没有一个字是妄语。我们普通人有几个会知道中门讲诸法实相，这句佛号就是了。学念这句佛号容易啊，观诸法实相好难啊。难行道易行道，从这里就看清楚了。所以这句佛号就是法界全体。华严要修法界观，你睇呢个法门同华严一比，简单容易啊！ 我哋念呢句佛号，话严喺里头，禅宗喺里头，密宗亦喺里头，教下戒律都喺里头，全啦。所以讲法界全体，即是诸法平等体性。呢句佛号是诸法平等的体性，那还得了什么？真正不可思议，但能念念相续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故若得平等住。那哪个能做到？我这一提，大家都知道海贤老和尚做到了。如是心行，是菩萨行，辗转教授同归极乐，普惠众生真实之利，故曰修菩萨行。最后那段文劝我们念佛，实在太好了，将念佛法门讲尽了，讲到究竟，讲到圆满，我们自己要认真修行，要修清净平等觉，鼓励我们往生上品上生，根基要扎得坚固，要扎得牢。坚固是什么根基？信、愿、持、名。往上提升就是修菩萨行，得平等住，身行研究，辗转教授，同归极乐，普惠众生真实之利，故曰修菩萨行。如是修行，自然具足一切佛果之功德根本，故云具足德本。好似阿弥陀佛真正具足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功德，这里跟我们讲如是修行自然具足一切佛果的功德根本，具足德本。如会所曰：一菩萨六道一切功德之本，故名德本。二选择摄取果号，能流出六道万行，为众德本源。括弧里头特别和我们注明，此乃以持佛号为德本，故名德本。佛号比六道万行方便多了。这句佛号真能具足吗？真能。你看六波罗蜜布施，我们自己修信愿持名，名号功德无量无边，成就自己的无量功德，身行言教，咁系布施无量功德啦。持戒，佢系道共戒，比定共戒仲高仲圆满，又何况我们净宗同学行门五门功课是我们的戒律，正业三福六和三学六道普贤十愿，持戒圆满，一门深入 长时分咒，忍辱波罗蜜啊！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精进波罗蜜。一句佛号，永远唔拐弯，禅定波罗蜜，定位都喺里头，所以确确实实系一切功德之本。菩萨圆满嘅六道，我哋而家选择佛号，从佛号中流出六道万行，为众德本源。同一半具足六道万行嘅菩萨，无二无别。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学到呢度。